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时。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后半夜有雾或者轻雾，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早晨有轻雾，最高气温25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已生成329万本电子房产证，与纸质版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玉桥家园中心实施了方案获得批复，成为了全市第一个社会化运营的公共设施综合体。市商务局表示，积极参与北京消费季活动的企业最高可以获得100万元的资金支持。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今天从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了解到，自2020年起全面推行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以来，截至2021年8月底，全市已经生成不动产权证照电子证照329万本，不动产登记证明电子证照146万本。依法取得的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目前已经可以在电力、燃气、歌华有线电视部门进行使用。产权人在进行过户业务办理的同时，不需要携带纸质证书，在手机端出示电子证照就可以完成业务办理。再来关注通州区玉桥家园中心实施方案近日获得批复，街道辖区内控制的老干部活动中心将会成为覆盖9+X种复合功能的社区级家园中心，这是城市副中心乃至全市首个通过土地招拍挂方式落地实施，由市场主体使用社会资本建设并运营的公共服务设施综合体，将是全市深挖存量资源完善优质公共服务设施的先行示范。项目预计年底工地，明年开建。玉桥家园中心建成之后，将会重点服务周边大约1.1万的常住人口，涉及运桥家园等7个社区和副中心02组团内的其他2个家园中心，构成多层级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市商务局今天联合多个部门召开了媒体通气会，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会上了解到，本市将对积极参与北京消费季并成效显著的城市商业综合体、限额以上线下实体零售企业以及餐饮企业给予最高100万元的资金支持。一起来听一下他的报道。 为了推动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方案的实施，北京市商务局近日印发了关于鼓励企业创新开展北京消费季促消费活动的通知。发布会上，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薛海涛介绍说， 对当季度促消费投入金额超过200万元的城市商业综合体，每个季度共奖励20家积极参与北京消费季活动并成效显著的城市商业综合体，最高给予80万支持。对当季度商品零售额同比增幅不低于当季度本市商品零售额平均增幅，且当季度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量超过1000万元的企业，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 另外，对当季度餐饮收入同比增幅不低于同期本市餐饮收入平均增幅，并且当季度餐饮收入同比增量超过500万元的餐饮企业，最高给予50万元支持。发布会上，市经信局副局长顾锦许介绍了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数字消费创新引领专项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 力争到2025年末，5G 网络建设规模持续扩大，千兆公网覆盖率达到世界城市前列水平。数字消费设施保障基本完善，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消费产品和新兴业态。 围绕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目标，丰台区将构筑2+4+N 全域消费新格局。丰台区副区长周新春介绍说， 发挥丽泽金融商务区、南中轴大红门地区交通区位和空间增量优势，打造首都时尚消费新空间，聚焦新发地农产品供应、花香花卉升级、丰台站站城一体和河西生态休闲4大区域消费主题，培育具有丰台特色的区域性消费中心，建设中关村科技园、丰台园、方庄、马家铺、花香奥莱、草桥花卉大观园等 N 个城市活力中心，打造具有全市影响力和辐射力的活力消费节点。